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浅谈测试数据的痛点。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创建测试数据的四大类方法，即基于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通过 AP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通过数据库操作生成测试数据，以及综合运用 API 和数据库方式生成测试数据。但是我并没有谈到应该在什么时机创建这些测试数据，比如是在测试用例中实时创建测试数据，还是在准备测试环境时一下子准备好所有的测试数据呢？其实在不同的时机创建测试数据，就是为了解决准备测试数据的不同痛点。那么准备测试数据的痛点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在测试用例执行过程中，创建所需的数据往往会耗时较长，从而使得测试用例执行的时间变长。第二，在测试执行之前，先批量生成所有需要用到的测试数据，就有可能出现在测试用例执行时，这些事先创建好的数据已经被修改而无法正常使用了的情况。第三，在微服务架构下，测试环境本身的稳定也会阻碍测试数据的顺利创建。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与测试数据创建时机相关的话题。从测试数据创建的时机来看，主要分为 on the fly 实时创建和 out of box 事先创建测试数据两类方法。这两类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以及适用的最佳场景，而且在工程实践中，我们往往会综合使用这两种方法。接下来我先和你分别介绍一下这两类方法。其实这两类方法我已经在第15篇文章过不了的坎聊聊 GUI 自动化过程中的测试数据中提到过了，但是当时我只是笼统的和你分享了这两类方法的概念，并没有详细展开讨论，所以我今天就会通过一些实例和你更详细的讨论这两类方法。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on the fly 方法。 on the fly 方法又称实时创建方法，指的是在测试用例的代码中实时创建要使用到的测试数据。比如对于用户登录功能的测试，那么在测试用例开始的部分，首先调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的创建新用户的数据准备函数来生成一个新用户，接下来的测试将会直接使用这个新创建的用户。对于 on the fly 测试用例中所有用到的测试数据都在测试用例开始前实时准备，采用 on the fly 方式创建的数据都是由测试用例自己维护的，不会依赖于测试用例外的任何数据，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控性，最大程度避免了出现脏数据的可能。那到底什么是脏数据呢？这里的脏数据是指数据在被实际使用前已经被进行了非预期的修改。从理论上来讲，这种由自己创建和维护数据的方式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很多早期的测试资料都推荐采用这种方式。但是随着软件架构的发展以及软件发布频率的快速增长，这种方式的弊端变得越来越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实时创建数据比较耗时，在测试用例执行的过程中，实时创建测试数据将直接导致测试用例的整体执行时间变长。我曾经统计过一个大型电商网站的测试用例执行时间，总的测试用例执行时间中有 30% 到 40% 的时间花费在了测试数据的实时准备上，也就是说测试数据的实时准备花费了差不多一半的测试用例执行时间。对于传统软件企业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在意这多出来的测试执行时间，因为他们的软件发布周期比较长，留给测试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他们的软件发布频率很快，相应的留给测试执行的时间也都很短，那么缩短测试数据的准备时间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要解决创建数据耗时的问题，除了从测试数据准备函数的实现入手，还可以考虑采用我后面要介绍的事先创建测试数据 out of box 的方法。其次，测试数据本身存在复杂的关联性，很多时候你为了创建一个你需要使用的业务数据，往往需要先创建一堆其他相关联的数据，越是业务链后期的数据，这个问题就越严重。比如创建订单数据这个典型的案例， 由于创建订单的数据准备函数需要提供注入买家、卖家、商品 ID 等一系列的前置数据，所以你就不得不先创建出这些前置数据。这样一方面测试数据准备的复杂度直线上升，另一方面创建测试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长。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将部分相对稳定的数据事先创建好，而不要全部采用 on the fly 的方式去创建所有的数据。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微服务架构的调整。早期的软件架构都是单体，只要测试环境部署成功了，那么所有的功能都可以使用了。而现如今大量的互联网产品都采用了微服务架构，所以很多时候测试环境并不是100%处于全部可用的状态，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服务都是可用的，这就给测试数据准备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你为了测试用户登录功能，根据 on the flight 的策略，你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新用户。假设在微服务架构下，注册用户和用户登录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微服务，而此时注册用户的微服务恰好因为某种原因处于不可用状态，那么这时你就无法成功创建这个用户，也就是无法创建测试数据，因此整个测试用例都无法顺利执行。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采用事先创建数据 out of box 的方式，只要能够保证测试环境在某个时间段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事先创建好测试数据。为了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out of box 即事先创建测试数据的方式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方式的原理以及适用的场景吧。Out of box 方法又称开箱即用方法，指的是在准备测试环境时就预先将测试需要用到的数据全部准备好，而不是在测试用例中实时创建。因此我们可以节省不少测试用例的执行时间，同时也不会存在由于环境问题无法创建测试数据而阻碍测试用例的执行。也就是说 Out of box 方法可以克服 on the fly 方法的缺点。那么这个方法又会引入哪些致命的新问题呢？ Out of box 最致命的问题是脏数据。比如我们在测试用例中事先创建好的用户进行登录测试，但这个用户的密码被其他人无意中修改了，导致测试用例执行登录失败，也就不能顺利完成测试了。那么此时这个测试用户的数据就成为了脏数据。再比如我们在测试用例中使用事先创建的测试优惠券去完成订单操作，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张优惠券已经被使用过了，导致订单操作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测试用例执行失败，那么此时这个测试优惠券也是脏数据。由此可见，这些事先创建好的测试数据在测试用例执行的那一时刻是否依然可用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些数据很有可能在被使用前已经发生了非预期的修改。这些非预期的修改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其他测试用例使用了这些事先创建好的测试数据并修改了这些数据的状态。第二，执行手工测试时因为直接使用了事先创建好的数据，很有可能就会修改了某些测试数据。第三，自动化测试用例的调试过程修改了事先创建的测试数据。为了解决这些脏数据，我们只能通过优化留存去控制数据的使用。目前业内有些公司会将所有事先创建好的测试数据列在一个 wiki page， 然后按照不同的测试数据区段来分配使用对象。比如假设我们事先创建了1000个测试用户，那么用户 ID 在00001到0200范围内的数据给这个团队使用，而用户 ID 在0201到0500范围内的数据则给另一个团队使用。这个分配工作要靠流程保证，那么前提就是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些流程。但我一直认为但凡需要靠流程保证的一定不是最靠谱的，因为你无法确保所有人都会遵守流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实际项目中我们还是会经常看到由脏数据引发的测试用例执行失败的案例。更糟糕的是，如果自动化测试用例直接采用硬编码的方式去调用那些只能被一次性使用的测试数据，比如订单数据、优惠券等的话，你会发现测试用例只能在第一次执行时通过，后面再执行时就会因为测试数据的问题而失败。所以你还需要在测试用例级别保证测试数据只被调用一次，而这往往会牵涉到跨测试用例的测试数据维护问题，往往实现起来非常麻烦。 所以说 Outbox 方法不适用于只能一次性使用的测试数据场景。为了充分利用 On the Fly 和 Outbox 这两种方式的各自优点，并规避各自的缺点，实际的工程实践中往往采用综合运用 On the Fly 和 Outbox 的方式来实现测试数据的准备的。在实际的测试项目中，我们可以根据测试数据的特性把它们分为两大类，用业内的行话来说，就是死水数据和活水数据。死水数据是指那些相对稳定，不会在使用过程中改变状态，并且可以被多次使用的数据，比如商品分类、商品品牌、场馆信息等。这类数据就非常适用采用 Outbox 的方式来创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哪些数据属于死水数据并不是绝对的，由测试目的决定。比如用户数据在大多数的非用户相关的测试用例中基本属于死水数据，因为绝大多数的业务测试都会包含用户登录的操作，而且并不会去修改用户本身的数据属性，所以这时我们就可以将用户数据按照死水数据处理，也就是采用 Outbox 的方式创建。但是对于那些专门测试用户账号的测试用例来说，往往会涉及到用户的撤销、激活、修改密码等操作，那么此时的用户数据就不再是死水数据了，而应该采用活水数据处理。活水数据是指那些只能被一次性使用或者经常会被修改的测试数据，最典型的数据是优惠券、商品本身、订单等类似的数据。这类数据通常在被一次性使用后状态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反复使用，那么这类测试数据就更适合采用 On the Fly 自维护的方式。同时由于 Outbox 数据的支持，这类数据往往不需要从最源头开始创建，而是可以基于已有的 Outbox 数据生成。比如在使用 On the Fly 方式创建订单数据时，你可以直接使用 Outbox 的用户数据来作为买家信息。由此可见，综合运用这两类方法可以以互补的方式解决数据准备的很多痛点，比如测试数据准备比较耗时，测试数据存在脏数据的可能，以及测试环境不稳定造成的测试数据无法创建等问题。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从测试数据创建实际的角度和你分享了 On the Fly 和 Outbox 这两类创建数据的方式。 On the Fly 方法又称为实时创建方法，指的是在测试用例的代码中实时创建测试用例所要使用到的测试数据，具有数据可靠性高的优点，但是会比较耗时。而 Outbox 方法又称为开箱即用方法，指的是在准备测试环境时就事先准备好测试用例用到的全部数据，这样可以有效缩短测试用例的执行时间，但是存在脏数据的问题。最后我从死水数据和活水数据的角度讨论了如何综合运用上述两种方式创建测试数据，其中死水数据适合用 Outbox 的方式，而活水数据适合采用 On the Fly 的方式。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所在的项目中采用的是怎么样的测试数据准备策略？这个策略的优缺点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呢？另外你所在的团队会使用线上真实的数据进行测试吗？感谢你的收听。